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听过咗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有一个钟头，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同阿法师倾下偈啦。咁啊唔单止我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我都希望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你都觉得好似同阿法师有倾偈，佢好似咧亦都同你倾紧偈一样吓，双向噶嘛。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空法师，你好啊法师。 你好啊刘婉芬。 法师啊，其实每一次咧法师嚟到都会同我讲啊，婉芬啊，其实咧啲听众听完之后咧，佢有啲咩嘅回应啊，佢哋中唔中意我哋讲嘅嘢咁样，咁我就每一次都话，法师啊，其实有时喺 Facebook 里边咧，我就见到啲听众都几中意啊咁样。其实咧，你作为一个即系经常会出嚟即系讲一啲即系佛学嘅信息啊，其实你会期望或者你会期待喺收音机旁边又好，或者当歧视你嘅听众咧，佢会系得到啲乜嘢噶？ 期待佢得到啲乜嘢，其实真系唔系我嘅，系。啲听众我感觉系佢哋需要乜嘢嘢，即系喺我哋佛教嚟讲，一定系契机嘅，契你契合众生嘅根基，契合众生嘅需要。咁、譬如话佢好闷嘅，咁我可以令佢点样去认知佢嘅闷啊，继而唔好闷啊，或者佢有咩烦恼，我可以去关怀照顾佢。咁、所以其实我成日问你啊，我哋应该想讲啲咩嘢？其实我系因为。我冇辦法見到啲觀眾，咁我又唔知佢哋嘅反應，咁變咗我哋作為一個講者或者一個去說法嘅人，或者去幫忙眾生嘅人，我當我冇辦法去了解知道嗰個人係邊個，同埋佢有咩問題咧，我只可以空空泛泛咁講一啲題目出嚟，而去估佢哋係啱聽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做電台嘅少少嘅有少咦。无从下手嘅一个困难，我感觉系。 咁我唯有做你嘅助手啦，咁啊，以我咁多年喺电台嘅经验，咁我就去感觉我周围嘅气氛啊、环境，甚至乎咧，我成日都同阿法师讲，如果当我听到法师讲嘅嘢，法师点解会咁嘅？我唔明咁、啊，我希望我就能够代入喺即系你见唔到嘅听众嘅呢一班朋友身上咧，就系同佢哋一齐去谂佢哋嘅角度啊，或者佢哋会遇到嘅困难，我将呢啲嘅问题嚟交俾你咁样啦。咁啊，希望透过我哋依家一路倾偈嘅时候去表达啲。 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嘅，就唔系话我讲到啲乜嘢嘢。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师啊，或者作为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去关怀人嘅人啊，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出家人嘅工作，其实就系关怀众生啊嘛，好似观世音菩萨咁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希望咧，我哋未必讲到啲咩俾啲观众听，其实。我好希望啲观众知道咧，喺呢个宇宙上边咧，呢个世界上边咧，其实系有啲菩萨啦，有啲人系希望其他人幸福嘅。即系你觉得你自己好孤独啊，好无奈啊，好无助嘅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我哋出家人啦，我相信好多神父啊、牧师啊，乃至到嗰啲撒玛利亚会嗰啲人咧、 或者身边好多朋友， 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关心其他人嘅，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孤独啊、无奈啊、无助啊咁嘅时候，记得世界上系仲有温暖嘅。你俾少少时间，俾少少人哋一个机会咧，其实你会见得翻到咯。咁同埋你当然最紧要嘅就系你发觉你自己内心里边系其实都有啲位喺人生里边有啲位系幸福同埋美丽嘅。咁所以千祈唔好去放弃啊，或者唔好。早排咪有嗰啲十六岁啲女仔又走去离家出走啊，又跳楼啊，屋企幸福嘅喎，读书唔错个，靓女一个嘅喎，咁但系 点解都会咁做？ 点解会咁啊？咁、其实你谂翻，其实系佢内心里边可能情绪上啦，可能生理上啦，而令到佢发觉，哎呀，都系唔玩啦。咁 冇瘾啊！ 呢个唔玩啦，呢个冇瘾啦。咁其实系。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是一个情绪。咁这个情绪其实你照顾了它，抒发了它，或者容许一些人去关怀了它，那你就过。 是就可以过到这关。 你十六岁，我想你到十八岁就没事了。 可能十六岁半已经其实是没事 了。没事了。所以在人生里面很多时候，当你觉得很困难，哎呀，我输了只股票会死的。你那刻会感觉会死，但你不真的会死。 真 的。所以容许自己去有些安乐，即感觉世界上有些佛啊、菩萨啊、神啊，诸如此类。 其實是不斷對他關心眾生。 Okay.咁啊，當然啦，其實一路啊，法師你講嘅時候，就係從一個佛教嘅概念、一個佛學嘅睇法去睇好多嘅事物啦，咁樣 都唔止啊，係一個人，喺個宇宙上邊，你要相信唔係世界淨係得惡人， 嗯， 世界上唔係淨係得一啲好去 自私嘅人， 自私去謀財害命嘅人、或者去陰你嘅人， 係， 其實世界上係有好人， 嗯， 即係當然你可能依下一下先講。但是世界上是有啲 兩樣都有的， 有的，即係所以你不過你呢排又見到啲個個都衰，但係你可能慢慢等一下，我哋對生命要有希望，我哋 對人生要有希望，咁你先至會去做得落去咯。 但我覺得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嗰啲所謂陰人嘅人啦，好黑人憎嘅人啦，有時甚至乎謀財害命嘅人，都覺得身邊所有人咧都係啲陰人嘅人啦，謀財害命嘅人啦，佢都覺得自己冇遇到啲好人，所以令到佢覺得呢個世界根本就係冇好人，而佢可能佢都想做好人都唔頂嘅。 咁同埋佢自己以為啦，我係謀財害命係陰人啊。搶啊掠啊什麼，佢先自私啊，佢先至會幸福。 嗯， 但係咁樣係唔幸福嘅喎、幸福係嚟自分享啦，嚟自嚟去和諧啦。 嗯， 幸福嘅家庭係一定係和諧嘅家庭。一個喺家庭成員裏邊個個都自私嘅人咧、譬如阿爸又自私，阿媽又自私，阿仔阿女又自私，咁、你做啦，我唔使做啦，咁、個家庭一定係分裂嘅。 係， 咁所以係要付出啊。肯蝕底少少啊，肯去承擔為個家而去做，那個家先至會和諧，大家先至會一個好嘅家咯。 其實咧，法師，我好想咧，即係喺今個禮拜咧，可唔可以我哋有一個咁嘅方向啊？因為有時我哋話，當我哋去討論到點解我哋身邊有咁多呢啲人，係令到我哋唔舒服啊？好唔爽，好鬼死激氣。但其實喺好多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即係喺我哋身邊有好多唔同宗教嘅朋友。咁有時我哋話係咪我哋真係一定要有宗教先至令到我哋快樂咧，先揾到方向？我諗唔係一定嘅，係咪啊？係咪唔睇唔同嘅宗教嘅時候，係會睇緊佢哋對世界啊、對各樣事物係一套理念，而只不過係呢套理念可能令到我舒服，所以令到我會想聽多啲咁樣咧？ 嗱，其實人開心係有好多因素嘅、或者有好多有啲要素，有啲因素。要素就係譬如話你兩餐一宿你要搞掂，你兩餐一宿搞唔掂，你好難安樂嘅。即係譬如話你要為錢啊、為租屋啊咁，咁你首先要搞掂兩餐一宿。咁你兩餐一宿基本上即係你唔使好豪華㗎，你搞掂你唔使擔心食咩呀咁嘅。然之後呢你又可以要幸福就嚟自朋友關係。 嗯。 乃至到你家庭關係。 嗯。 咁但係除咗呢啲兩餐一宿啊家庭人際關係之外呢，我哋睇下我哋心靈上嘅慰藉嘅。 嗯。 即係我哋可以由我哋自己嘅心靈嘅質素提升我哋嘅幸福。 嗯。 當然有了剛才所說的基礎的要素是重要的。那一些人如果他的心靈素質是差的，他受少少壓力他就頂不順，阿知道沒有受壓力他都可以頂不順、但有些人在很大的壓力、很大的創傷之下，他因此而成長而成為更有一個更有自信心、或者更成功的人。那所以人的心靈健康、人的心靈的出路是很闊很大、宗教或者靈修或者反思照顧自己的心靈是給到人很多的空間、其實你早幾天我們上一早幾次都講過，你問我為什麼學佛，其實我就是在希望在物質世界以外、在人際關係以外尋找一個更高層次的理解、更高層次的處理事情的方法、我可不可以在一些困境之下可以用我們的心靈的智慧啊、定力啊去化解種種的困難呢？ Okay. 那我今晚可不可以出一條題給你呢？這條題呢既然你這樣說一個更加高的層次，我相信香港地這個地方大部分的人呢兩餐一宿呢基本上是搞定的、有屋企有朋友、幸不幸福就是他們自己怎樣看這件事，他們怎樣對人、怎樣對他、但我想出條題就是因為你說到就是我們要對這個世界其實要有多些有理解嘛， 很重要的，你不理解你都不明白為什麼我會病、為什麼我會這麼不開心、為什麼他有錢我沒有錢、 你唔明白啲事情点样去运作嘅时候，你内心好立闷。 系，咁我哋不如讲得深入啲，我哋就讲佛学点样喺呢一个嘅世界里边咧，睇呢个所谓嘅世界观。 好啊，好啊。 一翻转头，哇，系金堂之深唔深？唔深，OK。我好相信晓法师喺呢个部分里面咧，系佢嘅强项，就同佛学里边点样睇世界观，好唔好啊？ 好啊。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剛才呢我呢就同顯勇法師講，今日我出條題俾佢，嗰條題呢就係講，既然因為法師係即係佢嗰個背後，即係佛陀就係佢嘅背後啦，佢個佢最大嘅支柱啦， 我老闆， 你個老闆。咁我就講下從即係佛教裏面點樣睇世界觀。其實呢條問題呢好似好犀利，好抽象，好深奧咁樣。點解我要睇世界觀？呢個世界關我咩事？我顧念自己咪得啦。 其實每一个人其实你冇一个世界观咧，你只系会活喺你嘅当下，你会好机械式地去反应啊！我要食啊，我要着啊，我要点样样啊？咁你睇翻所有嘅古人啊，所有嘅哲学家、科学家啊，都寻求咦啲嘢点解嘅？ 嗯， 啲嘢点嚟嘅？我哋安身立命啊！其实你唔处理好你自己安身立命，我到底做乜嘢喺度咧？而我要去边度咧？你多多少少要对人世间嘅要有啲更深层，有啲理解。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好似好浮面地去生活啦。咁讲翻佛教个世界观咧，其实佛教个世界观好多人都问：，你佛教点解有世界出嚟噶？你一啲其他嘅宗教就 七日 或者神做出嚟噶，咁好简单啦。咁你一切咁，你哋摆落个神嗰度得啦。系咁，当然佢唔会同你讲个神啦，神就不嬲都喺度噶啦，你唔好问啦。咁系咪？咁但系我哋就唔可以咁样。譬如我哋佛教讲世界上啲嘢出现系好简单，因为可能太简单，啲人咧就多多少少啊，就系咁咋咁。其实譬如话我哋而家有制造一个声音吓，我拍我手指吓吓。咁你问个声音喺边度嚟嘅咧？咁咁个声音系咪我只手指咧撞击咧？手指撞击系手指撞击啫，唔系声音。空气震荡。空气震荡是不是声音呢？都不是声音。你的耳膜震荡是不是声音呢？耳膜震荡当然不是声音。那你的脑里面有没有声音呢？没有声音，不过你感觉有声音。那其实佛教说，只要有因有缘，当所有东西和合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感觉那样东西出现了。这个解说就好像有点抽象，那个声音是我们叫因缘和合而出现。再简单啲，两条木摩擦就会生火。火喺边度嚟呢？有因有缘，两嚿木咁磨下磨下，磨得耐佢就会轻轻，佢就会出烟，烟就会红出火。咁当然要有木啦，要有摩擦啦，要有氧气啦。咁个火就会出现。咁唔单止声音啊、火啊系会咁出现。佛教讲，你要整一个苹果，就要有苹果种子、泥土、水分、时间、阳光，咁你就有个苹果啦。咁嗱，呢件事其实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含义喺里边嘅。第一，你要食苹果，你就要苹果种子；你要食橙，你就橙种子，即系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啦吓。咁所以要带出嘅就系、是。苹果种子不是苹果，但是离开苹果种子没有苹果。嗱，还有一样东西，譬如说我用一支蜡烛，用一支火柴点着蜡烛的火。火柴的火和蜡烛的火是不是一个火呢？火柴的火烧柴的。蜡烛的火烧蜡的。 但他们要同一个火他才可以燃点得到对方的。 他们好像是一个火，但一个烧柴一个烧蜡。咁又好似两个喎。咁呢啲嘢其实嗱，望落去有少少扑朔迷离，但又好似好容易掌握。但係因为点解咁容易掌握？因为佢我哋係见到嘅世间事实。咁我哋佛教讲事物出现係可以，只要需要有因有缘，啲嘢就会出现。而我哋观察到我哋呢一个宇宙，首先譬如话我哋嘅地球。地球的出现都是不知怎样大爆炸，总言之我们知道它现在是要靠众多的因缘条件之下就有地球，而地球是这么因缘和合之下就 离太阳不太远不太近，而我哋有水分而孕育生命。 嗯， 只要有因缘条件，嗰啲嘢就可以出现。 嗯， 譬如话头先嗰个声音，我有一个心同大家沟通，而推动我个手指去撞击，咁，就个声音就要出现。 嗯， 只要有因有缘，呢一个声音就可以出现。只要有因有缘，火就可以出现；有因有缘，苹果就可以出现；有因有缘，我同你都可以出现。 嗯， 咁而家已经好清楚啦。众生里边，我同你嘅出现系受我哋嘅种子，即是我哋嘅 DNA，我哋嘅基因影响住我哋。你嘅头发啊，如果你未染嘅时候就黑色噶啦，染咗就唔同。但你无论如何，都是一样嘢去影响 紧我嗰个成粒种子嘅出现。 系啦， 如果我当我系种子嘅话，系 你系有一啲种子影响住你嘅。 系 咁，但呢个咁样嘅时候，咁对我哋嘅生命有咩解释咧？咁，首先解释就系，我同你嘅出现基本上唔系撞彩。 嗯， 但亦都唔系绝对。 系 我哋系由我哋父母嘅基因串过嚟，而我哋有每一个人独立嘅一条基因。咁而獨立嘅基因就一路影響住我哋條基因同父母基因唔同喎。咁樣嗰陣時候，我哋就自己有獨立嘅基因。咁但呢個獨立基因又受我哋嘅心所影響喎。咁所以我哋嘅心係可以影響物係可以影響心，而因此而成為我哋所見到嘅世界。咁呢個因緣和合而生嘅世界係可以生為就極複雜，包括咗孕育出我哋而家所有嘅電話啦，所有嘅無線電波大氣啦，乃至到可以射一个火箭上太空啦，乃至到最复杂嘅人啦。 其实你咁样讲，任何即使一支笔啦、一条草啦，都系同因缘和合有关而出现噶啦。 所有嘢都因缘合而生而出现嘅。咁，但系咁样嘅时候咧，就对我哋生活有啲咩嘅 启示 咧？嗱，好简单。嗱，如果我而家开心嘅，瞓觉讲，你要睇下你嘅乜嘢因乜嘢缘令到你开心。譬如话，你发觉原来你嘅开心是来自你的物质享受的，那你看回原来你的物质享受是原来你由你的勤力而来的，你自己的智慧而来的，你的人际关系而来的，所以你就原来知道有这些因有这样的缘，我就有这样的幸福， 所以我就买到这个手袋，哇好开心。 那你那时候你就说，咦，如果我想有更多的幸福的时候，佛陀就说，你不需要求神拜佛的，你搞好那些因那些缘，搞好你的心，人是可以改变创造自己。咁呢个系好重要嘅，系佛教相信系我哋自己每一个人系有好多部分我哋系可以掌握我哋自己嘅未来。 咁我想问下你啦，咁佛教相唔相信科学噶？ 我哋同科学系绝对吻合。 嗯， 我哋唔系话相信佢咯。而家好多人中意用科学嚟引证佛法。 嗯， 因为。为什么要科学来引证佛法呢？因为佛法在这里先。我们二千几年前已经有佛法了。佛陀那时候已经说一杯水有八万四千重。 嗯， 现在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一杯水里面有很多微生物，所以称为有八万四千重。 嗯， 佛教讲的世界观是重重无尽的。一个世界里面有一个世界，一个世界里面有更外一个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现在科学家说是。而不是说地球是平的，不嬲都是讲这样的世界，这些都不奇特。而最奇特的佛陀所讲最精妙的地方，佛陀就是对人的心识的分析。 嗯， 我们每一个念头啊，我们的开心的念头啊，念头的产生啊，念头的熄灭啊，种种不同的心理状况的每一个状况呢，佛陀都很微细地去分析。他容许我们明白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才可以检视到我们的心。 嗯， 你说人怎样才可以进步呢？怎样优化自己呢？现在的人怎样可以升呢？我们现在人怎样可以升呢？其实你要升呢，你要提升自己，一定是优化你的心先。优化你的心就提升你的智慧，提升你的定力，培养你的自知之明，成为一个更有智慧、有慈悲的人。 嗯， 那你一定要搞自己的心。 咁我好想一阵间翻转头咧，即系听埋新闻天气先。因为头先当你讲一个大围嘅环境嘅时候，讲呢个世界点样嚟，你就讲因缘和合啦。 系啊， 其实呢个因缘和合咧，能够 apply 喺我哋每一样嘢嘅身上。即使我而家台面上有一个电话啦，有一支麦啦，有一件衫啦，咁完全咧系咪有因有缘，所以佢会先至出现，甚至乎嚟到我手啦。但其实喺嗰个过程当中咧，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如果要演绎喺生活上面咧，其实你讲呢个因缘和合，有好多嘢都系同我哋嘅心系有一个直接嘅关 系 嘅， 都冇错啦。其实关键就系我哋点样去明白了解嘅心，而了解到我哋嘅心都系可以因为我哋改变因缘，改变自己嘅意志，而去改变我哋嘅心。 但我改变，但系人哋唔改变都可以改变到嘅咩？ 嗱，如果你嘅心系坚持，系长远嘅，系可以改变嘅。 应该翻嚟再讲先啦。呢条数睇下，睇下系咪真系咁样计先啊？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好啦，我听过九点半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喺三机旁边嘅听众，头先你有冇计嗰条数啊？嗰条数究竟你计唔计得到咧？因为如果听啊显通法师啦，呢位咧就系嚟自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佢哋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啦。你就讲啦，就话其实如果你要讲即系解释啦，即系佛教点样睇世界观啦、其实由佢嗰个嘅即系嚟到嗰、个咩大爆炸啊，然后有人类啊，有咩植物啊嗰样嘢咧、其实都系有个概念，就系、是、一个因缘和合。点解我会问你，你相唔相信科学咧？因为我喺度谂啊，你其实你咁样讲嘅话，每一样嘢其实喺科学里边咧，有好多嘢都系有得解释嘅。当然唔系一百样嘢，一百万样嘢咧，系一百万样嘢都有啦。但大部分、绝大部分，你都可以话系可以解释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话应用喺即系佛教俾我嘅印象，或者好多人都觉得系一种宗教，宗教有啲都唔可以解释嘅。咁但系如果你用因缘和合，其实咩都解释得到嘅，因为有因缘喺后边，所以咪会出现咯。因为有大爆炸，所以你咪会你有机会出现地球咯。因为你阿爸阿妈咁，而佢哋一齐喺埋一齐，咁你咪出现咯。 系啊， 咁所以所有嘢都系既然出现嘅时候，咁我哋就要好似好逆来顺受，因为佢出现，咁我咪逆来顺受咯，系咪咁样咧？ 嗱，逆来顺受其实要分开， 接受佢咯， 要分开讲。有啲嘢你冇得。唔接受嘅，譬如话人嘅生老病死，你冇得唔接受嘅，你只可以拖慢佢个过程嘅啫。但系你由生老病死啊呢啲咁嘅客观嘅事情之中，而引申嘅内心嘅情绪咧，嗱呢样嘢你就唔可以唔接受。即系客观嘅你要接受，主观嘅你系有权去改佢。因为我哋人嘅心系有好多空间噶嘛。我怎样去看一件事，件事是客观的，我的心是主观。譬如我见到个 月亮，你见到个月亮是开心还是开心呢？基本上是不关个月光事的嘛。譬如说你人月亮相缘，你自己你两个拖住手仔，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但是你说已经分离了，或者订了煲了，看回个同一个月光即刻就很伤心。所以其实那个心，那個主觀的心是很可以因我們自己的定力、智慧、朋友而去影響的。所以人之可以改變，人之可以提升，其實就是優化我們的心，提升我們的心。而你剛才說是不是真的可以改變呢、或者你身邊的人是對你很惡，或者你的人很欺負你，那你是不是立刻可以改變呢？ 优化咗我的心啦，咁佢哋系咪会改变咧？都唔系嘅。 你未必可以即刻改变到。但系如果你能够坚持，系喺有坚持、有恰当嘅方法，而假以时间咧，乜嘢都做到。我哋相信人系你，譬如话嗰个人系好衰、好乞人憎嘅咁。我好多时用个举例就系你前边又俾人顶住，后边又俾人逼住，你左右都夹住嘅。你等一阵咧，啲墙会冧咯。咁所以你嗰个人好衰，或者咁搞人就难啲嘅。因为人嘅心系有佢自己嘅主见。咁所以只系我哋又可以有啲人我哋系搞到， 你哋 搞唔到。但我哋自己搞自己就一定搞个到。如果你想嘅话。咁所以呢个我哋系 你要改变个世界未必下次做到咯。 嗯， 但你可以改变自己咯。 但我好想问下你啦，其实世界观同我哋有咩关系啊？头先你都讲啦，我哋唔可以独善其，即系我哋其实讲紧就唔通我自己成日都匿埋喺呢一个一角里边啦。即系咁呢个就系你变得系好脆弱啦，你变得好孤单啊。其实当你了解多啲周围嘅环境点解会发生啊，你了解多啲唔同嘅类型嘅嘢嘅时候，慢慢你嘅世界观大咗，你睇嘅事物系唔同咗，系咪呢个就系对于我哋嚟讲了解世界观最重要目的啊？ 嗱，世界观好多好多啲好重要嘅，譬如话你譬如你知道你点解会病， 嗯， 你会病得嚟安乐啲嘅， 嗯， 你做人知道你点解你喺度做紧呢啲嘢，譬如话你好简单咧，譬如话你要做人，点解你要读书啊？咁话可以好多层次去解释噶，因为你想将来去揾食，所以你而家要读书。咁、嗯、做人就要读书噶啦，或者喺增长智慧系人嘅一个嘅。咁、你明白咗，当你理解咗一啲事情嘅时候咧，理解嘅方法好多好多方法，譬如话譬如喺佛教嚟讲，咁你而家喺呢个环境，你几高几大几肥，你食几多着几多。多少少少同你前世有啲关系，但唔系绝对有关系、 嗯。 我哋认为你身为人啊，你身为一个幸福嘅人、痛苦人，同你宿生嘅业力有关系。咁所以你就话啊，原来我还有前生、有今生、还有来世。咁变咗你就觉得啲嘢系连贯啲啊。 嗯， 或者我就会，我死咗就系冇嘢啦，系咪啊？咁、嗯。咁所以佛教讲，你当你明白咗个世界嘅时候，不同来世今生嘅时候咧，你又会好似个世界啊死咗就冇啦，冇咁枯燥啊。 嗯。 咁当然佛教讲嗰个前世今生就唔系好似一个灵魂咁、我前世好似一个 hard disk 咁喺前世拎过嚟，跟住就插入去，而系好似头先嗰个火咁样样。前世系一支火柴，我今世系一支蜡烛，个蜡烛我再点着第二支蜡烛。支支蠟燭都有啲唔同，但係佢都同係一個火， 一個火頭咯。 係啦，另一個最好啲嘅比例就係、是，我都好似同你講過，打麻雀。 嗯， 你呢、這個可以做索子，但你嗰啲籌碼換嚟換去都係嗰啲，都係用翻嗰個櫃桶。 係、 嗰啲業力係會影響你。咁、當你明白咗嘅時候咧，你又感覺好似原來啲嘢啊係有拉有楞，係、承前啟後嘅。 係。 世界上啲嘢系承前启后，佢唔系无缘无故。 点、解我会咁样问阿法师咧？点解我又好似推翻上前边？你会问你啊，其实我要了解个世界观究竟系为咗啲咩？有冇咩意义？点解一定要咁做咧？因为当阿法师你讲咧，其实我哋有缘生缘灭啦，或者系所谓嘅因缘和合啦。唔好讲缘生缘灭，因缘和合先啦。咁但系咧，因缘和合我哋配合咗啦。但系究竟我点样令到自己呢、這个因呢、這个缘系更加好，更加可以令到自己有幸福咧？咁所以就系要。我哋改变唔到人，我哋可以改变自己心，但其实改变自己心系相当之难，其实系要付出好多代价，有牺牲嘅。咁我就会谂啦，啊，如果我当我睇唔到、听唔到，我照旧而家呢种生活，咁得唔得啊？咁我唔了解呢个世界，咁我到最后都死噶啦，冇所谓啦，几十年我都咁过啦，不算啦。咁我咪唔使牺牲咯，我亦都唔使理会其他人咯。 嗱，其实你唔理你自己嘅心，反翻转头我就问下你，你觉唔觉得开心？ 嗯。 好多人去学佛，或者喺好多人去佛法之少人去接受，就是佛教讲出一啲世界一啲比较高嘅层次嘅嘢。如果你唔感受到生命嘅一啲苦，或者你冇一个动力，到底想去明白一啲嘢，你而对人世间嘅困境，令到你到底我点样走出嚟咧？咁你嗰阵时就去揾理由。或者去找处理方法，你就会来到佛教，因为佛教对明白理解世间的困境啊，世间的苦啊，它有很多方法而去帮你令到先明白了你的困境，继而在个困境里面超脱出来。所以是人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困难之中而去深思反照。你不深思不反照呢，你没办法再深入的。 因为我觉得咧，当我明即其实喺我自己啊，同好多朋友或者我自己人生嘅经历里面都系，当我哋明白咗啲嘢咧，有时咧要经历一个好痛苦嘅过程，就是、要改变自己。 但你如果想嗱，首先改变自己，或者你想幸福，你一定要接受两件事嘅、你以前嗰样嘢有啲问题， 所以你痛苦。 嗯， 你有几苦呢？有时你冇办法过，佢未够苦呢，你帮佢唔到。咁有时我想帮人，佢唔睬你，你真係啊冇办法啦，等下佢一阵。佢等咩？等到佢苦到够。 嗯哼， 苦到够呢，佢再苦啲，因为话我唔想再苦。咁你先至有嗰个动力，你有嗰个动力，你先至会改变。 嗯， 人要改变，要优化，要更好一啲。 嗯， 你首先要有一个心理想咁做。 所以头先我今日咁听个法师嚟讲，系一个局嚟嘅。你一开始就够话帮我听，今日咧我同你解下或者讲下有关佛学点样睇世界观。原来到最后咧，其实系讲呢个世界观嘅背后讲因缘和合。跟住讲完因缘和合之后咧，就系、是、你想唔想幸福？如果你想幸福嘅话咧，你就知道乜嘢叫因缘和合，要搞好自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冇办法能够因缘和合过一个幸福嘅生活咯。 系啊，因为 好惨啊，我觉得咁样。 咁又唔系、啊。我话俾你听，因缘和合，你系要有一个因缘和合嘅意思，即系你可以改。 嗯， 你话啲嘢整定噶，或者啲因缘系 局 死咗噶， 嗯， 咁就好悲、啊。 嗯， 但系我话俾你听，啲因缘条件系咁样样，你譬如话你要种苹果树，系真系个苹果喺度，咁你话我唔中意个苹果，咁、但系个苹果喺度噶嘛？但系而家你话我想整好啲个苹果，我想整个苹果派、啊，我想整一个。幸福啲嘅人生，我虽然明白我而家喺呢个系困难或者唔开心嘅环境，但我话俾你听，你喺呢个环境里边系咁样因缘嚟嘅。但系呢个因缘之后，你系可以因为改变你嘅心，而因此而能够令到个世界，令到你自己更幸福，系有一个希望。不过我想反映俾你听，就系客观事实。当然，客观事实对好多人嚟讲系唔美丽嘅。 系。 你是不喜欢他的、但你如果真的要提升，你一定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从你现在的处境你才可以再踏上一步。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的话，你没有办法可以优化提升。所以佛就不嬲都是很客观。客观到有时觉得有些人好像你刚才所说，我不是很愿意， 我不好想知道，我不好想听到。 但是你如果真的想改变、你想讲人生真的有多些希望，你就要明白啲嘢系点运作，你知道点样去运作，你先至可以更进一步。咁样好简单啫。 所以头先我本来想讲话，法师你系咪坚得噶？即系你讲呢样嘢话，如果我肯去改变嘅话，即系我虽然而家短暂痛苦要牺牲，本来唔中意听到话系自己唔啱嘅，话好多嘢都系要自己改变，或者唔系话啱唔啱啦。如果你唔喐嗰个人，你都唔喐嘅。唯有找自己笨，然后找自己笨先啦，当系吓咁，然后跟住佢开始，跟住你有机会又收到成果。本来我就想问系咪坚噶，但头先你一讲到用财经嘅角度去讲，咁我就真系就收声咯。 嗱，你真系你好简单啫嘛，你问我研究咗年报吓、研究咗上落系咪一定赚钱咧？喂，都唔一定赚，你赚嘅机会高好多嘅。 系，同埋起码知道咁样嘅位，你冇理由咁样行埋去咯。 同埋你有多时，你话点解嘥咁多时间去炒股票啊？咁样去唔系咁样去研究股票啊？翻去咪睇咁多新闻啊？系咪咁样一定赢啊？唔系一定赢，但我话俾你，赢面高好多咯。 明白。 咁直至到你有一日话，我唔想再输。 你下下都落呢啲例子，我点驳你啫？而家 我都系反映事实，就留远翻，你唔好怪我。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 其实法师头先即系你咁样去讲用呢个财经角度，咁我冇嘢讲嘅。而你头先你都最后话呢个系事实，咁我即刻就收晒声啊！真系。 其实点解你头先话呢个系一个局？点解你觉得你系一个局？呢、這个局有咩问题？ 因为我本来咧一开始咧呢一个钟头嘅时候啦，同阿法师我哋之前一路倾一路倾就我哋今晚讲呢个话题啊，远芬啊，我哋今晚讲呢个话题咧，其实不如讲下佛教嘅世界观。我就谂啊，好啊，当我了解多啲世界，咁我哋嗰个胸襟咪阔啲咯咁样。其实我谂住系咁嘅啫。好似其他宗教一样咧，就系讲呢个其实呢个世界系点样嚟嘅，七日造成又好，咩点样都好啦。总之令我好似喺个灵性上有一个好哇，原来系咁样嘅。但系你到最后咧，其实一路去， 焗咗我去埋一个墙角嘅里边，就系、是、所谓嘅因缘和合，到最后喺每一样事物都系可以能够发生。而我要改变呢个因缘和合嘅话咧，唔系其他人，而系我。而我觉得呢个我实在太难改变啦，同埋离开我自己舒服嘅环境，离开我可以避开人群嘅地方， 你冇得逃避啦。 系啊，我要打开我嘅房门，我觉得好痛苦啊呢件事。如果我当唔知，我咪过咗几廿年咪算咯，点解要咁辛苦？是很辛苦的过程咯，是不是我能够真的 overcome 得到的呢？我出来又会被人笑，或者我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人，我又会不开心，是不是真的 OK？ 我是不是真的会快乐？是不是真的会找到的？ 其实我觉得刚才讲回来，就是你去到你看回个人世间，其实你真的要看到那个客观事实咯。你不要怕去变咯。有很多人因为怕了变呢，在他自己一个痛苦的环境里面不断地在自己折磨自己。他怕了变，你不变你没办法优化的，你不明白了解现在你没办法提升的。所以但是都很明白的，人是不喜欢离开自己的习惯，不离开自己那些习惯可能是苦或者恐惧。 但我起码知道他的恐惧大概去到几高，苦有几苦。 但如果你说、啊、不是 我想提升优化，我哋话你唔好怕啦。其实你只要有一条 formula， 呢条 formula 你自己改好咗你嘅心。我唔系叫你即刻掉晒啲嘢，我只系叫你，喂，你想唔想好啲啊？你想唔想赚钱啊？你想唔想人生开心啊？咁我话如果你想赚钱，喂，睇下年报啦，听下财经台啦，睇人哋讲乜嘢啦。你听完之后，翻去屋企谂下啦。谂完之后先至落盘啦，唔好冲冲动动走去搞啦。同样地做人，你谂下，诶、哎，我人际关系好唔好咧？我个内心系咪成日喺度尖酸刻薄咧？我可唔可以慈悲少少？我可唔可以冇咁冇我执，冇咁冇我见，去包容少少咧？啊，如果我改变少少呢啲嘢，可能人生真系会好啲嘅、哦。咁、你咪睇下啲边啲开心嘅人咯，你睇嗰人边个人成日笑咯，你睇咪边个人成日皱埋个眉头，好似成日唔见咗 好多钱咁样， 好多钱啦。咁你睇下嘅时候，你一比较就啊，原来呢啲人系开怀啲嘅，佢睇得开啲嘅，呢啲人系执着啲嘅，尖酸刻薄啲嘅。咁其实你睇下，你到底系想开心嘅人生，定系一个好辛苦嘅人生咯？咁所以。都到头嚟都系你自己决定嘅， 但系中间咧，其实会遇到好多，即系我即刻会谂啦，喺我自己嘅人生经历里边咧，我会即刻谂，如果我要咁样行出嚟嘅话，好难顶、哦。我知道系可以嘅，但系我中间我如果我系有，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就，我都有好多软弱嘅地方噶。咁我有咩顶住我啊？当我软弱嘅时候，我系咪可以顶得过噶？ 嗱，首先就唔好谂住你要变。首先我头先所讲，你只要理解。我明白理解咗啲嘢系点运作嘅，点样嚟嘅。如果我要改系点样改，咁你唔好改住啊！ 即系你系想我增加咗智慧喺呢个部分先系咪？ 理解先啦，有啲知识先啦，你知道你明白咗先啦，你唔使下下落盘噶嘛。咁你有咗明白咗啲嘢运作，你真系玩一轮咯，喺个自己嗰、那个 喺个自己模拟啊，模拟庄家 啊，模拟庄家，你搞一轮先咯，搞到咦？都可以玩，风险唔高，你咪试下咯。咁我哋只系话，其实我哋教你做嘅嘢，其实唔系好多啫嘛。嗱，我哋成日讲，你认识下自己嘅心啊，了解下自己嘅情绪啦，唔好俾自己嘅情绪去控制你啦。这个就系改变我哋嘅心就系咩？就改变个因啊嘛。我哋嘅心就系因。 我哋嘅心系因啊。 系啦，譬如话好简单，你譬如你成日猛疹，你成日如痴嘅。你一定是做啲猛疹同埋愚痴嘅嘢，由啲猛疹愚痴嘅行为就一定有猛疹愚痴嘅结果噶。咁所以如果我哋话做啲宁静啊、安乐啊、清楚啊、有智慧嘅事情，好自然就会幸福啲噶啦。咁所以点解做人要咁猛疹咁愚痴呢？我哋而家就试下，喂，做人唔好猛疹，去安乐啲，做人多少少慈悲，多少少智慧，唔好咁自私，改变你嘅心，你即刻就有好处噶。喂，好简单啫嘛。譬如话你同你妈妈咁，你成日见亲面都窿口窿面咁，你试下一日阿老生，阿妈你好嘛？我买一碗芝华糊你食啊。 阿妈会好惊我嘅 都。系咯，但你慢慢试下，试多几次佢就会开心翻啲啊嘛。 但阿妈如果以前对我咁差，点解买芝麻糊俾佢食？佢以前都冇，佢就系锡细佬啫嘛。 嗱，你谂下啦， 如果第日阿妈死咗，你都嬲住阿妈死，阿妈又嬲住你死，咁呢个和合系呢、這个咁嘅关系系好啲啊？净系你又唔嬲阿妈，阿妈妈又唔嬲你，对，虽然过往你有好多理由嬲阿妈， 嗯， 但你系咪想以后都嬲阿妈咧？ 嗯， 咁你有冇谂下，如果我想开心啲嘅，我仲冇嬲阿妈做乜鬼啫？系咪？佢就系我阿妈，咁就算佢系普通人，我都唔嬲佢啦。如果放佢阿妈，虽然佢以前对我唔系几好，冇细佬好，我可以放下佢噶嘛。但你话我唔中意放下，你唔中意放下，我冇你苦、啊。 okay. 你唔中意放下，你继续执着。我话好，你咪执着啦。不过你唔会同阿妈好。当你唔会同阿妈好，你同阿妈唔关系好，你一定人生唔会好开心。 嗯， 因为你阿妈系人，我哋人生一个咁重要嘅一个 位置， 一个位置。 嗯、 而你咁嬲呢个喺你心目中咁、一个咁重要嘅人咧，你一定多多少少有啲唔平衡。 嗯，所以头先你讲到最后，其实你究竟系得定系失咧？吓、啊，如果你仍然都系要企喺嗰个位置，而呢个位置一路都系令你唔快乐嘅话， 系啊，你坚持嚟做咩啫、嗯？有啲嘢你可以嬲一个人，一个人可以执着好啲人，执着你跳楼吊颈死都得嘅。但我哋话你肯变，其实系舒服好多嘅。 系。 放下是自在的、你執着是辛苦的。所以都不用一定說放下、靈活一點好不好、即不用執到東西那麼死的。 是即不用說見到面眼是面阻了。 可不可以跟阿媽傾下偈，買個芝麻糊給她咯，之如此類的 東西。哄 下她。哄下她、人世界都是你哄我，我哄你的啫、你稍到好像她又嬲我，我又嬲你的。冇乜谓啊！ 系，如果我再问你话，咁点解佢唔氹下我？真系好无知啊！我再咁样讲， 系你咪两即系两母女咁蚀底噶，咁咪蚀底少少咯。 friend 咧，另一半咧， 我觉得女仔可以蚀底少少得，蚀底多唔得。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即系显通法师啦。咁我觉得今日讲嘅呢个姻缘和合呢几个字咧，我会好好咁样经常提醒自己。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好相信。 但是有幸福的希望。 哇，你这个位置很强，突然间杀我这个位置，我想着我赢最后这一仗，但你突然间杀我这个位置，我都没办法了。OK， 你再讲多次，我就会觉得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是什么话？ 是有幸福的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显通法师最后这句说话是有幸福的希望。 一定有。 OK， 下个礼拜再谈。拜拜。